杜明恢复了状态，而且借助他今天有些亢奋的心情表现比较超水平。但是唐柔呢，他只是一如既往的努力，任何时刻任何对手他都不会有丝毫放松。那个和媒体打赌的一挑三誓言已经过去，但在唐柔的心中，一挑三这个目标可还一直没有实现呢。尽管现在他都是以守擂大将的姿态出现，再没有过三个对手丢到他面前要他去完成的情景，但是唐柔却一直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以这样的姿态在奋力比赛着。杜明突然从超水平失误跳到超水平发挥，这跨度太大的表现确实打了唐柔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他的心态却没有丝毫起伏。胜利，拼尽全力，无论如何他都只会如此，无论对手弱还是强，无论对手失误连连还是现象级表现，杜明还会去插一插话，还会想着这下唐柔应该会正视他的水准，但是唐柔心里根本没有这些旁的念头。打倒他，他所想的只是这个，如果让杜明知道女神心中对他的态度是如此纯粹，大概真不知要黯然伤神很久。好在他不知道，他大可以意淫自己超水平的表现让女神对他已经刮目相看，但是在他说着比赛现在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唐柔根本没有刚刚开始，杜明想着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准备重赢节奏时，唐柔在继续节奏，他珍惜一切时间发动强攻。杜明以为去打串字在这个情况下没有大碍，他到底还是低估了唐柔求胜的心理，到底还是低估了唐柔对比赛的心无旁骛。他根本没有要和杜明进行言语交流的意思，杜明以为无碍的一句话却让他瞬间丧失了先机。唐柔再次拿到攻击的主动权，韩嫣柔挥扬散发着魔法斗气朝着胜利的大门疯狂冲刺着。杜明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快就被压在了下风，虽然这一次他的状态很稳定，防守做得相当不错，但是唐柔的攻势却也比之前更加紧密，这奋力的模样真是和那时一模一样啊。杜明的思绪又开始飞了，飞到了两年前的那个全明星周末，他们轮回的主场，一个漂亮的新手玩家有幸得到了向他挑战的机会，狂见杜明不想对一个漂亮妹子那么凶残，结果没想到漂亮妹子对他很凶残，上来就把他灭了。杜明焦虑了，连忙不顾规则再挑战，他赢了，于是妹子反挑战，结果妹子又赢了。杜明当时那个羞愤，那个焦躁，不顾一切的挑战挑战挑战，直至把叶修大神都引来了，把他给灭了。那时的杜明真是好恨啊，好恨那个菜鸟新人让他大伤颜面。但是现在回想起那个过去，怎么透着一股子甜蜜呢？那个时候如果叶修大神不来乱入，一直那样打下去的话会怎样呢？杜明还畅想起了故事情节。哼，一声闷响，一股魔法斗气汇集无双勾月的胸前，他的防守被撞破了。糟糕，杜明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方才又不集中了，面对这种事儿，情绪真的很难受控于自我呀。杜明慌忙操作想要挽回，却已经迟了，唐柔得势从来不让，一波澎湃的连击轰杀着，连带着之前的强攻不下，成了一套完整的攻势。无双勾月在斗气的轰杀中荡漾着，生命一节一节地消失着。 下一次我绝不会输， 杜明叫道。 还叫呢，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轮回的选手们都已经哭笑不得了，杜明这场的表现真的很不及格，好在轮回现在还有着绝大的优势。如果这是一场决胜局呢？如果这是一场事关总冠军归属这样的重要比赛呢？这种浮躁的表现将是对全队努力的葬送。杜明下场回来了，轮回选手们收起了比赛中玩笑吐槽的模样，都无比严肃地看着他。 杜明低着头，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他其实也有在控制来着，但到最后的时候不知怎的就又走神了。 我 杜明想检讨来着，可是这种儿女私情的东西却又羞于开口。 你打得不开，注意力太不集中了， 江步涛说。 是， 杜明点头，无法反驳。 队长很生气，说你不尊重比赛，全队都在为胜利努力的时候，你却因为别的一些事情分心。如果这是总冠军的决赛，如果因为你的分心最终丢掉了比分，丢了冠军，你要怎么办？ 吴起说道。杜明惊讶地抬头， 队长会说这么多话？ 是的，队长都被气得话多起来了， 吴起说。杜明翻了翻白眼，这一听就是胡扯，但是话是胡扯，道理却不是。如果因此轮回葬送了三连冠怎么办？杜明想到这一点，突然也后怕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杜明抬头看着现场还在放着的比赛回放，自己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 70% 都是垃圾。 作为过来人，我知道这很难，但是你要学会处理好这种事儿，无论怎样也不能因此影响到你在场上的状态。 轮回的牧师选手方明华说着。电子竞技的选手大多年轻，20岁不到的有一大堆，已婚者甚少，而轮回的方明华是圈中比较少有的已婚男人之一。 我会的， 杜明点头。场上擂台赛最后一阵即将开始，轮回的队长周泽凯已经进入了比赛席，比赛很快就要进入倒计时。 康这场生意来的可真便宜。 星星这边也在议论着刚刚结束的比赛，方瑞发表着看法。 轮回那小子的状态很不稳定， 叶修说。 杜明不就是2年前全明星周末被小唐赢了2局的那个吗？估计今天看到小唐就不淡定了。 陈果笑道。 大概吧， 叶修点头。杜明是在搞暗恋，和他完全没接触的星星众当然完全不知了。 这一场， 陈果看着场上双方角色载入的进度条，不知该说什么了。唐柔虽然赢了，但是当中杜明也有一波很出色的超水平爆发，之后状态稳定时的防守也做得挺不错，对唐柔造成了一定的消耗。韩嫣柔此时的生命正好还有一半，50%，要面对的是荣耀第一人周泽凯。 能赢吗？ 陈国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这一局如果能赢下的话，唐柔一定会成为英雄吧。50%的生命击败周泽凯，哪怕星星粉再不喜欢他，也一定会津津乐道这件事。毕竟这也是属于星星的荣耀。这样下去，慢慢的大家对唐柔总会改观的，总会重新喜欢上他的。陈国心里产生了期待，他也察觉到了现场观众的反应。他们已经不像唐柔刚上场时那样漫不经心了。50%的生命解决掉杜明，虽然完全不足以帮大家树立起来什么信心，但是也让所有人隐隐产生了一丝期待。因为场上的这个选手并没有像他们一样看到要面对包括周泽凯在内的2个选手就丧失斗志，他丝毫没有，他在拼，在努力。他击倒了一个，让人毫无怀疑他会努力，甚至更加努力去击倒下一个。周泽凯，荣耀第一人的名头，让很多选手面对他时未战就先泄了3分气。对于输给周泽凯，他们大概都当成是一种意料中的事。可是在唐柔身上，大家看不到丝毫这种感觉。他明明只是一个新秀，他在这里输掉，就连黑他的那些人都根本无法把这当成什么过失来下笔，但是他自己却好像无法原谅自己失败似的，在比赛一开始后就以冲向胜利大门的姿态毫不妥协地冲了上去。 先开火的是一枪穿云。远程职业打近战，无论如何也是会占到先手的。双方第一要纠缠的就是双方的距离，近战要逼上，远程要保持，这是这两种角色对战的矛盾点。在初期或许看着近战会被远程打得挺惨，但是近战只要得到一次机会，一次能贴身的机会，或许就能把远程之前所获的优势一次补回。冲，向前冲！韩嫣柔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着，神枪手是真正将射术演练到巅峰的职业。和同系的其他三个职业相比，他不像那三个职业有丰富的武器道具，他所专注的就是枪和子弹，他的技能也多是在各种射击方式上做文章。速射、散射、左右开弓、承前启后，神枪手拥有最多的射击方式和射击动作，他们所造出的枪林弹雨是真正的枪林弹雨，没有太多的爆炸和烟雾，有的只是呼啸而飞的一颗又一颗子弹。冲得过前吗？韩嫣柔就是在这个联盟最强势的枪林弹雨中朝前挺进，每一步距离的拉近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困难。一枪穿云的生命完好，而韩嫣柔的一直在下降，不停地下降，但是看起来他却是向场上优势的那一方，因为决定着胜负的那个生死距离正在缩短，一点一点地缩短，他的生命可不是在白白流失的。冲上去打爆他！渐渐的，每个人的心里都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这一刻他们已经忘了那端的对手是谁，忘了输给那个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心思。 冲啊！ 场馆里突然爆发出了呐喊，韩嫣柔终于走完了这段生死距离，生命还有17%，他冲到了一枪穿云的面前， 打爆他！ 星星粉丝们早忘了他们之前对唐柔的冷淡，他们狂吼着。虽然韩嫣柔生命不多，但是近战打远程，真贴上身的话，有时一次就能决出胜负。双方的战斗方式太迥异，在不同距离上的强弱太悬殊。但是，砰砰砰砰砰，一枪穿云还在射击，哪怕韩嫣柔已经贴近了他身，但是利用神枪手的那些体术攻击，一枪穿云就这样和韩嫣柔对拼了起来。枪体术，这不是游戏系统设定出的，而是完全是玩家自己柔和发明的打法，很高端的打法，网游中的神枪手能玩起来的都不过是体术，枪体术那真是只有职业水准才可能驾驭的打法。由于难度极大，所以真用这打法和纯粹的近战职业相抗，还是很难占到上风。大概就是让神枪手不像很多远程职业被近战黏住，就基本没有招架之力。现在施展枪体术的是周泽楷，腿、膝、肘还有子弹和韩嫣柔手中的战矛绞杀在了一起。可以看得出，即便是周泽楷使用枪体术后，也无法压制住唐柔。毕竟职业的定位在这儿，枪体术非常精妙，很快很巧，但是到底还是缺乏近战职业的那股子悍勇，他的精巧压不住近战的这股悍勇。他或许能打出不错的伤害，但是控制限制对手的能力太弱，这是枪体术的缺点。但是眼下双方角色的生命差距太大了，韩嫣柔冲到近战时生命17%，一枪穿云100%，而周泽楷的枪体术也确实要更加高超一些。一枪穿云这个枪王装备当然也比韩嫣柔要强很多，所以即便周泽楷的枪体术也压制不住唐柔的韩嫣柔，但是仅凭输出上的交换，大家就知道这一局的胜利到底还是属于周泽楷的。最终也确实如此，已经达到贴身，周泽楷在用枪体术和唐柔硬扛，唐柔也只能和他硬扛。达到这一步，他哪里还有第二个选择？最终 韩嫣柔倒下，那微小的期待终于还是没能成为现实。但是只是这一次没有成为现实而已，下一次呢？下一次会怎样呢？一枪穿云的生命还有 75%， 在近战互爆后，韩嫣柔 17% 的生命最终打掉了一枪穿云 25%。 如果韩嫣柔是满状态上来呢？100%的生命在付出33%完成晋升后，67%的生命又能搏掉对手多少呢？98.5%，接近100%。如果这场韩嫣柔是满状态的话，距离胜利就只差1.5%，说不定他就做到了呢。当然，如果是100%对100%的话，周泽楷大概也不会一直用枪体术拼出结果，大概会找机会再拉距离。但不管怎样，眼下这个算数的答案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有希望就有期待，对唐柔可以期待，他有可能打败周泽楷。擂台赛星星输掉，可是当唐柔下场时，他听到了久违了的掌声，送给他的掌声。唐柔笑了，他可以忍受任何冷遇，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但是可以拥有支持和鼓励，终究还是令人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儿。真是了不起啊。看到全场氛围的改变，杜明赞叹着，而后看到所有队友都瞪着他。 枪体术打爆战斗法师，真是了不起，队长，我是你的脑残粉。 杜明朝着下台来的周泽楷吼道。